我可以，我们开始修之前，我还可以归纳一些重要的道理。 咁我哋喺修之前咧，可以归纳一啲重要嘅道理。 因为你们问我一些问题，关于四念处等等。 因为大家有问长老关于四念处嘅问题。 那，依照大乘佛教的经典。 依照大乘佛教经典。 比方说，你们可以参考《大乘》一章论。 譬如大家可以参考《大乘二章》。 还是《如来伽经》。 或者《入灵伽经》。 还是《大乘庄严论》。 《大乘庄严论》。 都是说明那个大乘佛教的修行的特殊。 都是说明大乘佛教修行的特殊。 那四无量心有两种修行， 四无量心有两种修行， 用分别心跟用无分别心， 用分别心和无分别心。 有的时候南传佛教有一些偏见，有的时候大乘佛教也有一些偏见。 有时候南传佛教偏见，大乘佛教偏见。 现在的时代，我们要强调，其实佛法的意思是一个意思。 现在时代要强调佛法的意思是一个意思。 只是方便又不一样。 只不过是方便又不一样。 那依照大乘佛教的论点， 依照大乘佛教的论点， 一定要了解这个是。不了义，不是了义。 一定要了解这个不了义，不是了义。 不了义是靠分别。 不了义靠分别。 了义就是要超越分别。 了义就是要超越分别。 依照一切是地论，依照很多大乘佛教的论点，学。大乘佛教我们是学四种义。 依照大乘佛教的论点，学大乘佛教要学四种义。 要义法，不要义人。 要义法，不义人。 这是很重要。特别现在你们是修净土法门，现在要学四无量心的法门，这是特别重要了解不然出现那些问题刚才我们有提到。 特别大家学大乘佛教，咁就会出现嗰啲问题。头先有提到依法唔好依人， 在法里面没有真的人， 喺法里边冇真嘅人。 人就是来了解法， 人就系用嚟了解法。 在法里面都是平等，在人里面都是不平等。 在法里面平等，在人里面不平等。 因为我们靠人不靠法，所以我们太相信我们的 不平等的心。 因为靠人不靠法，所以太相信平等的心。 所以我们是靠识，不是靠智慧。 所以靠识，不是靠智慧。 因为我们靠识不靠智慧，所以我们不入法。 因为我们靠识不是靠智慧，所以我们不入法。 当然我们需要识，不过也需要超越我们的识的分别。 当然我们需要这个意识，但是都要有这个超越意识的分别。 所以四无量心呢，你们也可以，我们也可以说净土也有靠靠我们的色识，就是分就是意识。 四无量心或者净土都有靠你的识识，即是我们的意根分别。 如果意识的境界加深，那依照如来伽经就变成妄识，就是用 manas 了解 manas。 如果意识的境界加深，就会变成我识，妄识，那就是末那识。 怎么了解末那识？ 怎么了解末那？ 虽然没有外面的境界，还是有我们的那些喜欢不喜欢的倾向出现在我们的心，好像在梦里面。 虽然冇外边嘅境界，咁但系仍然有喜欢或者不喜欢嘅倾向，好似喺梦入边。 这是因为我们的 manas， 呢个都系因为我哋活纳， 因为我们的第七识， 因为我哋第七识。 所以在第七识，如果你了解第七识，那你也了解我们的寂生的无明。 如果你了解我哋嘅第七识，咁就了解俱生嘅无明。 我有地道，有无明靠分别， 有无明靠分别， 这个无明罗汉已经没有。 呢、这个无明阿罗汉已经冇， 那也有寄生的无明， 亦都有俱生嘅无明。 寄生的无明很难处理， 俱生嘅无明好难处理。 因为有，它自然就出现， 因为系自然就出现， 怎么我们会知道？ 点解我哋会知道？ 我们特别了解我们的作意， 我哋特别了解我哋嘅状意， 我们注意所缘已经有。我们的阿赖耶的种子， 我哋注意所缘已经有我哋阿赖耶嘅种子， 所以我们注意紧接依照我们的过去的经验， 所以我哋注意境界依照过去嘅经验。 注意衣服，注意好姑娘，注意车子，注意钱，注意什么，已经有我们的过去的经验在里面。 注意衣服，注意好姑娘，注意钱，注意车，咁呢个已经系我哋以前嘅经验喺入边。 所以，如楞严经是说明，我们就被境界转，不是转境界，只是我们众生的不好处。 咁入灵期经又说明我哋被境界转，唔系转境界， 所以 咁呢个我哋不好处。 我们不自在。 我哋唔自在， 你了解不自在，你就连眼力不自在。 了解不自在就厌离不自在， 所以你可以发智慧， 所以你可以发智慧。 在菩萨道里面，这个智慧就是要用八识，要用阿赖耶，要用藏识来了解怎么超越我们的境界，我们的藏识的种子。 咁喺菩薩道就係用呢個法式，我哋阿賴耶式，我哋嘅藏式，咁就係要用佢嚟超越我哋藏式嘅境界。 这是菩萨的修行， 呢個係菩薩嘅修行。 那十无量心跟净土那些法门都是属于其实属于菩萨的修行，属于无分别心。 圣无量心净土嘅修行都系菩萨嘅修行，佢都系顺净土嘅修行， 无分别心就是 无分别。 让我们了解，在那些注意我们所注意的相，就是藏在我们的阿赖耶里面。 无分别就系令我哋了解我哋注意嘅相啊，注意嘅相咧就系喺我哋阿赖耶嗰度， 依照我们的过去的经验， 依照我哋过去嘅经验。 所以，菩萨的修行就是从开端，就是要这样思维。我们不平等，因为，我们的自然的倾向趋向。 我哋啊，菩萨嘅心从一开始要咁样思维，我哋唔平等系因为我哋自然取相。 在佛教里面，特别一切是谛论，是说明特别详细。这个倾向趋向就是我们的初衷。 喺瑜伽师有说明，取相就我哋嘅粗重， 初衷就是我们的烦恼， 粗重就我哋嘅烦恼。 而且我们的烦恼的睡眠很深在我们的心里面。 而且我哋烦恼嘅睡眠啊，好深喺我哋嘅烦恼入边， 所 心入 以， 边。 我们需要无量来了解这个我们的小小心的分别的不方便。 我哋需要无量了解我哋少少分嘅少少心嘅分别。 所以一切是谛论，很多大乘佛教的论， 大声一张若慧愿发说，你们喜欢净土法门，都是讲要多多慈悲无中无量。 好多大乘的论点都要讲多多思维五种无量。 什么是菩萨道的修行？ 乜嘢菩萨道嘅修？ 顺无中无量。 顺五种无量。 所以你们是修净土来顺无中无量。 所以我哋修净土嚟顺五种无量。 只是净土的方便。 乜嘢净土嘅方便？ 什么无中无量？ 变种无量。 众生无量。 众生无量。 在净土里面，众生无量， 净土变众生无量。 法无量，在净土里面法无量， 净土变法无量。 世界无量， 世界无量。 在净土里面，世界无量， 净土变世界无量。 现在你们是在学国大所愿，你也要思维这个道理，才可以修无缘慈悲喜舍。 如果我们学扩大所缘，也都要学这个道理，才可以学无缘慈悲喜舍。 在冰冰冰冰的境界里面，冰冰外面冰冰，就是世界无量，众生无量，法无量。 在内外平平等等的境界，就是世界无量，法无量，众生无量。 净土就是方便来入这种智慧。 净土就是方便来入这种智慧。 在这个世界无量、法无量、众生无量的境界， 在这种世界无量、众生无量、法无量的境界， 还有调伏无量跟调伏方便无量， 还有调伏无量和调伏方便无量。 在普通的境界，在我们的小小分别心，没有调伏无量，调伏方便无量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普通分别的小小的心，没有调伏无量和调伏方便无量，不可能。 我们要度众生，不过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小小心没有办法度众生。 我们度众生，不过没办法，我们这个小小的心没办法。 需要无量心才能够度无量众生。 需要无量的心才可以度无量众生。 我们用小小心要度不了，没有办法，这个小心就是很简单，不能。 我们有小小用小小的心就没办法。 他没有这种能力。 没有这种能力。 所以需要方便。 所以需要方便。 菩萨方便就是那个净土。 菩萨方便就是净土。 也是那个大无量心。 也是大无量心。 用八识分别无量心，不是用六识，不是用七识，用八识了解无量心。八识在有无量境界， 用八识了解无量心，八识先有无量境界。 在六识里面，在七识里面没有无量境界。 六识、七识没有无量境界。 所以我们要顺那个阿拉耶识，阿拉耶识才有能力思维无量的境界，都平平等等，里面平等，外面平等，因为不平等。就是从阿拉耶开始， 我们要信阿拉耶识，阿拉耶识才有内外平等的境界，因为不信阿拉耶识就不平等。 用唯识的道理，在阿拉耶里面就是有见相，有相，有见相一定有相，见分一定有相分。 在唯识的道理，有见分就有相分。 有见分一定有自性分， 有见分一定有自性分。 自性分就是真的心， 在真的心啊。 不过我们的真的心，还在里面有不平等。 我们真的心入边就不平等。 这因为有这个不平等，所以我们相信内跟外是不一样分别。 因为有不平等，所以相信内外是不一样，有分别， 所以要破坏， 所以破坏 这种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 那是无量心就是方便， 京都也是方便。 所以马鞍山在方便，整个都在方便。 如果用这个方便呢，就可以了解在阿拉耶里面本来就是冰袋，因为我们的种子就变成不冰袋。 用这种方便就可以了解阿拉耶本来就是平等，因为种子所以不平等。 所以在阿拉耶可以视为那个无相智慧。 所以在阿拉耶可以视为无相智慧。 事无量心，净土的修行就是来顺这个智慧。 所以无量心净土的修行就是用来顺那个智慧。 阿拉耶里面的无相的境界。 阿拉耶入面无相的境界。 因为无相，所以无缘。 无相，所以无缘。 因为无缘，所以空。 因为无缘，所以空。 这样才是真的空，你决定空，那就不是真的空。 这样才是真的空，你决定要空，那这个不是真的空。 真的空只能够出现在无缘无相的境界。 真的空只可以出现在无缘无相的境界。 如果你是你没有这种境界呢，空就是你的方便而已。方便你不会执着，如果你执着方便，就变成你的障碍。 你没有这种境界，空只不过是你的方便，如果你执着方便变成障碍。 所以真的空不是概念，你是用概念的，不是真的空。 真的空不是概念，如果用概念就不是真的空。 所以在空里面是有，在有里面有空。 所以空里面有有，有里面有空。 这是境界，你想了解，你想思维。 那个境界你想了解，想思维。 那你的方便就是现在就是事无量心。 那个方便你刚才是无量心。 在无分别有分别，在分别有无分别，在空有无空，在无空有空。 有分别入边有无分别，喺无分别入边有分别，喺空入边有无空。 这样你才能够了解菩萨道。 咁样你先可以了解菩萨道。 你修菩萨道，因为你有缘，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在什么境界能够这样修？ 咁修菩萨道有缘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咁咩境界先可以咁样修？ 在无量世界、无量众生、无量法的世界，在调伏无量，在调伏方便无量，才能够这样修。如果没有这种修这种境界呢，你没有办法修，只是妄想而已。 在无量世界、无量法、无量众生、无量调伏、无量调伏方便的境界才可以这样修，如果不是这样修就没办法，没这个方便。 那你是修来了解妄想为妄想？ 你修来了解妄想为妄想。 处理戏论。 处理戏论。 怎么处理戏论？了解戏论的不方便。 怎样处理戏论呢？你了解戏论的不方便。 那现在你们是修四无量心，你们的戏论是什么戏论？ 现在修四无量心，四无量心的戏论是什么戏论？ 就是有亲爱的境界，你执着；有你到不喜欢的境界，你导演；你没有你喜欢的境界，没有你导演的境界，你就无聊，你就调剂昏沉。所有的烦恼出现， 亲爱的景象你就执着，讨厌的境界拒绝，无喜欢或者讨厌你就无聊。 所以所缘的智慧不明显， 所以所缘的智慧不明显， 境界淡淡， 境界淡淡， 那心不稳定， 心不稳定， 因为心不稳定，它一直在焦焦， 因为心不稳定，它一直在稳。 他要什么抓什么？ 他要捉住啲乜嘢？ 所以他抓那个，这个不适合，所以抓别的也不适合，再抓别的再不适合，所以越来越烦躁。 所以捉住呢个唔适合，又揾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又唔适合，又揾另外一个，所以越嚟越烦躁。 这个理论，他不让他们的别的理论，重复不让他们的再找别的理论，让他们的不过找不到，因为他一直想找到有执着的心。 呢个理论唔令到佢满意，咁啊揾另外一个理论仍然唔令到佢满意，咁啊一直喺度执着。 因为他有我，所以他想我就是我是这个我是，这个他那个他我是属于这个社会那个社会不是，我是，属于这个团体我是反对那个团体，那结果，他很容易执着，很容易讨厌。 因为有我有贪，我系属于边个团体，边个有咩反对，咁佢就有贪啦，有讨厌。 所以佛慈悲叫中观， 所以佛陀慈悲教中观。 中观就是来超越这种倾向。 中观就系超越呢种倾向。 那你的方便现在就是四无量心。 你嘅方便就系四无量心。 你了解四无量心，你就会了解你的菩萨修行就是顺，众生无量，世界无量。法无量，调伏无量，调伏方便无量，这是菩萨的修行。 所以修四无量心，了解四无量心，就会顺嗰五种无量。 在这个境界，你的菩提心能够成就，别的境界你没有办法。 呢种境界菩提心就可以成就，其他境界冇办法。 你怎么修没有办法成就？ 点样修冇办法成就？ 因为你是用菩萨道的方便，菩萨道的方便就是从了解佛陀的境界的方便。 因为你用菩萨道嘅方便，菩萨道嘅方便就系从了解佛陀嘅境界。 从了解佛菩萨的境界，你就入你的法门。 从了解佛菩萨嘅境界，就入自己嘅法门。 那如果你这样了解，你才能够发一切法在一起。一切世界在一起，一切众生在一起，分别心跟无分别心没有冲突，没有矛盾。 咁样了解先可以放一切法喺埋一齐，一切众生喺埋一齐，分别心同无分别心冇冲突。 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够安下来。 咁我哋嘅心先可以安下来。 所以，先你是用众生的境界。 所以先系用众生嘅境界。 不过众生的境界就是有漏法，不是无漏法。 不过众生嘅境界系有漏法，唔系冇漏法。 那个大心的无量心就是无漏法。 大心嘅无量心就系冇漏法， 众生是有漏法。 众生系有漏法。 我们的最明显的烦恼就是关于众生，因为特别关于人，因为我们是人。人对于我们，是，那个缘分是，相似的。 我哋最明显嘅有漏法就系关于人，人对我哋嘅缘分系相似。 本来我们都是一家人， 本来都系一家人。 不管是东方人、西方人、南方人、北方人，现在的科学有证明，那个你的，皮肤的那个颜色不是重要，重要是你的 DNA 什么 DNA。 DNA。 而家科学有证明，颜色唔系重要嘅 DNA。 我们都有当过无量次，白人、黑人、红人、黄人，什么都有当过。 我做过无量次白人、黑人，咩人都有做过。 所以，我们是学佛法来扩大我们的心，不是来用小小的心。 我哋学佛法嚟扩大我哋嘅心，唔系用少少嘅心。 所以，先了解我们的有漏的境界，就是亲爱的所缘，我们执着， 导演的境界，我们不要他，不导演不亲爱的境界，我们就不管。这个不是舍，舍就是智慧，这是无明。 先了解我哋有咯，点解贪就系执着，唔中意嘅拒绝，即系不贪不中意就唔理。咁呢个唔系舍，呢个系无明。 你是修自心观，就是来是为一切众生，为亲爱的众生，一切众生为你的家人。 三慈三观来思维一切众生为亲爱的众生为家人， 就是这样才能够发菩提心，不然没有办法发菩提心。 咁样先可以发菩提心，如果唔系冇办法。 一切众生是你的母亲， 一切众生母亲。 一切众生是你的小孩， 一切众生是小孩。 这样的人，以前的大德都有这样修。 以前的大德都有这样修， 所以他们变成成就者， 所以他们变成成就者。 因为我们不能够这样修，我们就还没有成就修行。 因为我们不能够这样修，所以还没成就修行。 这是很重要，了解自己的法门， 这个很重要，了解自己的法门。 所以你是用这个法门来超越你的小小有烦恼的心， 所以你用这个法门来超越你小小有烦恼的心。 如果你如法用这个方法，那你可以导演你的小小执着分别的心。 如果如法用这个方法，可以讨厌你小小这个执着的心。 如果你们依照大乘佛教，我们的烦恼的根本，阿含经是强调我们的烦恼的根本就是特别贪欲，因为贪欲我们有灾难。 烦恼根本就是依照贪欲，所以我们没灾难。 不过菩萨不怕灾难， 但是菩萨不怕灾难。 他怎么做？ 怎么做？ 他是怎么思维？ 怎么思维？ 所有的烦恼的根本就是我们的戏论， 所以烦恼根本就是我们的戏论。 因为我们有戏论，所以我们执着我们的小小分别的心。 因为我们有戏论，所以我们执着我们小小分别的心。 因为我们执着我们的小小分别的心，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忍。 因为我们执着小小分别的心，所以没办法忍。 所以我们修自心观的目标就是能够忍。 所以我们修慈心观的目标就能够忍。 因为你爱自己，爱一切众生，所以你能够忍你的小小分别的心。 因为你爱自己，爱一切众生，所以能够忍小小分别的心。 所以先破坏限制来了解这个小分别的心很不方便，让你受苦。 所以先破坏限制，了解这个小小分别的心很不方便，令我们受苦。 这是你的戏论的根本。 这个我们戏论的根本。 你了解这个戏论的根本的不方便，你才能够扩大所愿，变成无量众生、无量世界、无量法。 了解这个戏论的方便的不根本，才可以扩大世间、扩大十法。 在这个世界，无量世界、无量众生、无量法，你能够度自己，能够度众生，都是因为内外没有分别。 在这个世界扩大世界、扩大世间、扩大法，咁你喺呢度可以度众生，冇例外。 心的执心就是这个，本来没有内外的分别。这个内外的分别是因为我们的戏论来的。 心的自性就是这个，本来没有内外的分别，内外分别就是戏论来 的。净土法门的道理是一样的。 净土法门的道理是一样。 因我们的小小心的分别，我们不了解佛陀的境界，因为不了解佛陀的境界，关于佛陀的境界模糊，所以戏论。 因为少少心的分别，所以不了解佛陀的境界，因为不了解佛陀的境界，所以戏论。 希伦不是错误，执着希伦是大的错误。 希伦不是错误，执着希伦是大错误。 不过在希伦已经有那些我们的执着的种子，就是在希伦里面。 哦，在希伦已经有执着的种子在希伦。 我们都有那些种子， 我们都有那些种子。 不过我们要顺我们的法门，所以我们了解那些种子，不执着他们，不随他们太厉害。 我们了解那些法门，不跟他们太厉害。 所以我们可以尝一点点菩萨佛的自在。 所以我们可以尝到一小小佛菩萨的自在， 因为我们了解菩萨佛的自在，所以我们的心，我们的所有的功德会增加。 因为了解佛菩萨的自在，所以心的所有功德会增加。 因为了解佛菩萨的境界， 因为了解佛菩萨的境界， 所以才能够远离我们的小小执着， 所以先可以远离我们小小执着。 远离，不过不离众生，这是菩萨道。 远离但不离众生，那个菩萨道。 只是声闻道跟菩萨道的不一样。 因为声闻道、菩萨道也不一样。 如果声闻他能够远离而不离众生，那他就是菩萨。 如果声闻能够厌离和不离众生，就是菩萨。 菩萨的方便来不厌离小小心的分别，不离众生是什么方便？ 菩萨来厌离众生是什么方便？小小心。 一切众生就是佛。 一切众生就是佛。 一切佛是有佛性。 一切佛有佛性。 这不是真的是理想佛性，一切众生没有佛性，不过在理想里面他们有佛性，不过因为他们的种子、他们的习气，这个佛性又改，所以看不到。 这个理想这个不是真的，一切众生都没佛性，因为他们的烦恼所以感有。 不过你是修净土法门，你是修大心是无量心，那你就是顺这个了解。 但是你修四无量心，所以顺这个了解， 所以你自然开始思维众生为你的亲爱的所愿，不管他喜欢你不喜欢你，都是亲爱的所愿，因为他们的自信就是这样，自信就是真如。 因为思维众生为你自然亲爱的所愿，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自性就是这样。 在真如里面，所有的众生本来就是佛， 自性就是真如，因为真如里面本来就是佛。 不过在我们的普通的心不是佛， 在普通的心不是佛， 是亲爱的众生执着那个导演的众生导演 亲爱的众生执着，讨厌众生讨厌。 没有执着，没有导演，那就不管他。 没有执着，没有导演，就不理。 所以不敏感。 所以不敏感。 因为不敏感，所以这是粗重。 因为不敏感，所以粗重。 为什么依照佛法，为什么粗重？ 应该依照佛法，应该粗重。 因为取相。 因为取相。 因为我们的分别都是靠取相， 我们的分别都是靠取相。 取相没有错， 取相没错。 不过执着取相，这是大的错误。 执着取相大的错。 所以你是用净土法门，你是用十无量心的法门来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你用净土法门，即系无量心嘅法门，了解呢个道理。 你在净土法门，在大心是无量心，你取相那就是错误。 你净土法门四无量心，这个取相就是错误。 因为那边都是平平淡淡。 因为那边都是平平淡淡。 里面平等，外面平等，没有里面外面的分别。 入面平等，出面平等，冇内外嘅分别。 所以这样你的破坏限制的修行才能够成就。 咁样你破坏限制嘅修行先系成就。 破坏限制有成就，才能够入四无量心。 破坏限制有成就，先可以入四无量心。 四无量心的定。 四无量心嘅定。 四无量心的定，你可以用在欲界，你可以用在色界，你可以用在无色界。 四无量心嘅定可以用喺欲界、色界、无色界。 那净土的影响，你也可以用在欲界，你可以用在世界，你也可以用在无世界。 净土嘅影像都可以用喺欲界、色界、无色界。 不过它的作用是特别在欲界里面，在欲界里面是注意需要的，修净土，修四无量心。 不过佢嘅作用喺欲界入边，欲界最需要修呢个净土同四无量心。 所以，慧远法师是说明，修净土法门就是来出生在欲界的天堂，在 都帅， 都 西吧， 都 帅， 都帅， 都帅， 都帅， 都帅， 都帅。 咁所以慧远大师就说明呢个修净土就系去呢个斗率天。 因为那边可以听，唯识的法门。 因为嗰边可以听唯识嘅法门。 开悟。 开悟。 所以，净土的法门是无量心的法门，它的作用是特别在欲界来说明众生，度众生，离不开清净的心。 咁所以净土法门，四无量心的法门，就是特别喺欲界度众生，离唔开清净的心。 那现在我们有了解这个方面的理论，我们继续联系不断的思维，下次我再会讲一些那现在我们直接修。 如果是了解这个法门的理论，那下次将来会再讲，那现在我们直接收。 你们有没有学十二个所缘？ 大家有没有学十二个所缘？ 十二个所缘都有学。 大家好。 那十二个所缘，我们重复复习，有什么所缘？ 咁我哋重新去复习啦。咁有乜嘢所缘咧？ 有五个无分别所缘。 五个无分别所缘。 有七个有分别所缘。 七个有分别所缘。 无分别所缘跟分别所缘要了解在一起。 无分别所缘出分别所缘要了解喺埋一齐。 无分别不是。分别的香味，分别不是无分别的香味， 无分别不是分别的香味，分别不是无分别的香味， 这是智慧， 这个是智慧。 如果你没有这样思维，那那个你一定没有办法超越小小心的矛盾。 你没有这样思维，就没办法超越小小心的矛盾。 佛教我们在轮回里面都是矛盾， 佛教我们在轮回里面都是矛盾， 所以我们众生都是大家都是活得在他的自己的梦里面， 所以众生都活在自己的梦里面。 所以什么叫做佛？佛教不大，他有起来，他有心。 什么叫佛？佛叫做布达，咁佢又起来， 我们做梦在我们的小小心的分别， 我哋就发梦喺我哋小小心嘅分别。 我们的吵架，这个分别是真的，那个分别是假的。如果我们没有修行，那嗔恨很明显，嫉妒很明显，见很明显。所有的不公得来，因为我们的趋向分别，执着。 因为冇修行，咁我哋嘅嗔恨会离我哋嘅所有嘅唔好嘅功德，因为取向分别执着。 这个 我们不是佛，所以很难能够避免的。不过，如果我们能够看得到，我们能够知道，那这是修行。 我哋唔系佛，好难避免。如果你可以知道，咁呢个系修行。 没有修行的人跟有修行的人不一样，就是在这里。 有修行同冇修行嘅唔一样，就喺呢度。 修行真的有进步。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的小小分别的心思，不要执着它，不是客观的，是主观的。 修行嘅进步就系睇我哋少少分别嘅心，我哋唔好执着佢，呢个系客观嘅，唔系呢个系主观嘅，唔系客观。 所以我们可以扩大我们的心， 所以我哋可以扩大我哋嘅心。 修所有的功德，因为那些功德就是属于大心，不是属于小心。 修所有功德，因为呢啲功德就系属于大嘅心，唔系小嘅心。 小心其实你们常搞《金刚经》等等，小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功德。 小心咁，大家參考《金剛經》等等，係冇明顯嘅功德。 大功德是属于大心， 大功德係屬於大心。 你修多多功德用小心，还是你的心不会真的清净？ 收好多功德，用少嘅心，你嘅功德唔會真係清淨。 你做小小功德用大心，那它的力量还比小心的多功德大。 你做少少功德用大心，咁佢嘅利益比呢个小心用做呢个多功德仲要大。 因为功德是靠心， 因为功德系靠心。 佛有练习不断的教这个道理。 佛有连续不断咁教呢个道理。 功德不是在外面，是在里面，属于心。 功德唔喺外面，喺入边，属于心。 用大心，小小功德，力量大。 用大心，少少功德力量大。 用小心，大功德还是力量不是很大。 用小心，大功德力量都唔系好大。 大功德才能够让心安下安住。 大功德先可以令心安住。 小功德没有这种力量， 小功德冇呢种力量。 因为它是靠我们的分别心。 因为靠我哋嘅分别心。 我们的分别心连续不断的骗我们， 我哋分别心连续不断咁呃我哋， 我们能够看出来，那这是智慧。 我哋可以睇出嚟咁呢个智慧。 这样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有智慧能够处理，不然很难处理。 咁样我哋喺咩情况下用智慧可以处理？如果唔系，好难处理。 所以无分别跟有分别不要有冲突， 所以无分别同有分别唔好冲突， 这是智慧的境界。 呢个智慧点解？ 那无分别有五个所缘，哪一个所缘？ 无分别有五个所以，咩所以？ 你们告诉我。 第一个所长老， 第一， 第一 有钱的，一切有钱的同。 哎呀，打坐的时候你不能够看那个， 打坐的时候可以睇， 一定要记起来。 一定要记。 第一是一切，我们是众生，因为我们怎么样？ 哎，众生为我哋。 我们执着，所以我们是众生。 哎，执着，所以我哋。 佛全部都放下，所以他超越我们众生的境界。 佛全部放下，所以超越众生。 所以他变成法。 所以变成法。 法平等，我们不平等。 法平等，我哋唔平等。 如果我们了解不平等，那就是智慧。 我哋了解唔平等呢个智慧。 不了解不平等，执着不平等，那这是无明。 唔了解唔平等，執著唔平等呢個部分。 那修法門就是順命，不是修無命。 修法門的順命，唔係順無。 修無命就是靠我們的小小分別。 順無命就係靠小小嘅分別。 嗯，是要修無命。 有邊個修無命？ 不過我們還是用無命來修，那就是很可惜。 不過仍然用無名來修，這個很可惜。 所以一定要了解法門， 所以一定要了解法門。 所以我練習不斷的說明，希望會越來越清楚。 所以連續不斷說明，將來希望大家越來越清楚。 最後還是不管我們相信什麼，還是只有智慧能夠真的度我們。 最後不理我們相信什麼，只有智慧可以度我們。 不管我们是信什么宗教，最后究竟法就是智慧。 唔理我哋信咩宗教，最后就系究竟法就系智慧。 因为智慧，我们可以超越这个轮回的苦。 因为智慧，所以我哋可以超越轮回嘅苦。 超越这个轮回的苦呢，我们就超越新的苦。 超越轮回嘅苦，就超越新嘅。 超越新的苦已经没有什么境界要可以超越， 超越新的苦就已经没什么境界可以超越， 因为所有的境界我们是信佛法，就是靠心，没有心了什么境界什么宗教什么哲学都没有， 因为所有境界是靠心，如果没有心那所有境界就没有。 嗯，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这是我们的佛法，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这个我们的佛法。 所以你了解心就不会极端， 了解心就不会极端。 我们不了解心，所以还可以极端， 了解心所以还可以极端。 我们是佛教都不了解这个道理呢，还是不了解佛法。 我们佛教徒不了解这个道理，那就仍然不了解佛法。 不是说我们相信佛教，我们了解佛法，不是这个道理。 唔系，我哋信佛就系了解佛法。 了解佛法呢，就不会极端。 了解佛法就唔会极端。 不过佛教都还会很极端。 不过佛教徒都会好极端。 不管什么宗教都会极端。 你咩宗教都会极端。 有智慧，那就不会极端。 有智慧就唔极端。 那佛教还是说明这个道理最清楚， 佛教都是最清楚说明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相信佛法也要了解佛法的好处， 所以我们相信佛法都要了解佛法的好处， 不然隔壁他们在教另外一种概念，我们就开始相信别的概念，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的概念。 如果不是隔壁教其他概念，我们就立刻相信那些概念，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的概念。 我们的概念是靠心的了解， 我们的概念是靠心的了解。 我们了解心，一切菩萨一切佛可以读我们，我们不了解心，他们也读不了。 我们了解心，一切佛菩萨可以读我们，不了解心，他们就读不到。 所以要靠心， 所以要靠心。 真的心就是智慧， 真的心就是智慧， 真的心就是定， 真的心就是定。 所以我们修定就是修智慧， 所以修定就是修智慧。 因为定我们没有贪欲， 因为定我们没有贪欲， 因为观我们没有无明， 因为观我们没有无明， 所以我们能够顺无量世界无量众生无量法， 所以我们可以顺无量世界无量法无量众生， 可以度自己度众生， 可以度自己度众生。 所以第一无分别就是众生， 第一无分别就是众生。 我们是众生，所以我们有执着， 我们有众生，我们有执着。 那第二无分别境界是？ 第二无分别境界是？ 我们有明根，我们有气，所以我们在，不然我们不在。 有明根有气，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迷不迷得？ 如果明根，如果气，新的气离开我们，那我们跟木头石头一样。 如果明根心的气离开我们，我们跟木头石头一样。 什么都不会觉， 什么都不会觉。 现在你们相信大乘佛法菩萨道？ 现在大家相信大乘菩萨道。 菩萨道的方便是什么？ 菩萨道的方便是什么？ 有觉，如果没有觉意。 有觉，但无觉意。 外面不是真的。 外面不是真 的。觉是真的。 觉是真的。 这是佛法的方便， 这个佛法的方便， 菩萨道的方便， 菩萨道的方便， 净土也就是属于这个方便， 净土应该属于这个方便。 在净土里面有戒，如果没有真的戒意，没有能够抓的戒意， 在净土里面有觉，但无真正的觉， 没有能够抓的戒意，就是没有戒意。 没能够真正捉住的觉意，就是没觉。 那那个没有抓的觉意的觉，就是真的觉。 那个没办法捉住的真的觉意，就是真的觉。 那四无量心净土法门也是领导我们关于这个道理。 四无量心净土法门都是领导我们关于这个道理。 好，那第三是什么？ 第三是什么？ 一切众生，一切有命根，一切有什么？不嘎啦啊，三个不嘎啦，不嘎啦的意思，玄奘也不翻译不嘎啦，因为很难翻译啊。他也拼音和不嘎啦。Buddha Gala， 我们因为用英文就是 personality 性格， 性格才有性格的众生。 每个人有他的，每个众生有他的 personality， 每个众生有一个性格。 依照佛法，连小虫有他的 personality， 依照佛法，连虫都有他的性格。 所以我们一定要尊敬众生，因为众生就是法。 我们一定要尊敬众生，因为众生就是法。 我们都是靠业，业就是法。 我们都是靠业，业就是法。 业就是平等， 业就是平等。 我们就是不平等， 我们就是不平等。 业就是一招法，我们就依照法就轮回， 依照依照法依照法的就轮回。 我们无奈， 无奈我们， 法安排我们， 法安排我们。 了解法，就我们才能够跟法相应。 了解法，才能跟法相应。 所以在法里面包括所有的功德。 所以法里包括所有功德， 也所有的不功德都在法里面， 不是的功德都在法里面。 所以一定要了解法， 所以一定要了解法， 了解法那才能够顺法， 了解法才能顺法。 法就是来让我们超越我们的心的苦， 法就是令我们超越我们心的苦。 所以如法分别就是来让你超越苦，这是真的分别。 所以如法分别就是令你超越苦，这个真的分别。 这是佛法。 这个佛法。 没有别的佛法。 没有别的佛法。 那这是第三、第四。 那个第三、第四。 三十、十八、十六、八、十六。十六不过还有三十菩萨。菩萨，我们已经 在， 我哋已经存在， 已经出生， 我哋已经出生， 我们已经 begun， 我哋已经有了， 大家就是这样，我们在，因为我们有 begun， 大家就系咁样， 无奈， 无奈， 大家一样， 大家一样。 不管他是当人还是当天还是当那个恶趣众生，都是一样。 你做人做天恶趣的众生都一样。 他出生，所以他是灾。 他出世，所以存在。 他是灾依照法，他的法。 存在依照他的法。 那最后，我们是靠。云和无云只是我们的世界，没有别的世界， 这个我的世界，没别的世界。 如果我们找别的世界呢，佛教我们找什么？ 如果我们找其他世界，佛说我们找什么？ 我们找脚在兔子的头上， 我们找那只兔子上面的角， 我们找猫在乌龟上， 我们在乌龟上找猫， 找不到， 找不到。 你了解这个道理呢，就是了解佛法。 了解这个道理就是了解佛法。 众生的境界是无因， 众生的境界是无因。 我们的无因就是依照我们的业， 我们无因就依照我们的业。 我们无奈， 无奈我 哋。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改变我们的业。 不过仍然可以改变我哋嘅业。 业跟 destiny 不一样。 业同埋宿命一样。 这是佛教跟印度教的不一样。 因为佛教同埋印度教嘅唔一样。 大家都可以成佛，可以成罗汉，可以成菩萨，我们有这个能力。 大家都可以成佛、成罗汉、成菩萨，我哋有呢个能力。 只是要了解自己的心，自己的业。 只不过了解自己的心，自己的业。 我们了解自己的心，自己的业，那我们可以了解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 那我们可以了解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 那这样才能够解脱。 这样才可以解脱。 我们都要做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都要做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越来越放纵， 所以越来越烦躁。 所以现在你们是学是无量心，所以先接受自己，作为自己的朋友，再修一切众生为朋友，一切自己亲爱的所缘，一切众生亲爱的所缘，自己亲爱的所缘，因为一切众生亲爱的所缘，这样才有意思。 成为自己的朋友，以自己为亲爱所缘，即一切众生为亲爱所缘。 如果这样修，才能够顺法。 这样修才会顺法。 在心会不会淡淡的，不会有空间，心会有真念真知，那这是快乐。 心就不会淡淡，不会分沉，根本有正念正知，这个是快乐。 佛陀的境界都是在快乐里面， 佛陀的境界都是快乐的， 所以没有什么无聊， 所以没有无聊， 没有什么淡淡的所缘， 没有淡淡的所缘， 所以心有力气， 所以心有力气， 不然心没有力气， 如果不是心没力气， 那趁老那就很可怜， 老的时候就很可怜， 这样不好， 这样就不好。 我们趁老要留在亲爱的境界， 我们老的时候要 乐的境界， 留在乐的境界， 在乐的境界很容易放下，如果没有乐放不下， 在乐的境界很容易放下，如果没有乐放下， 所以第一乐的境界才能够放下， 所以第一乐的境界才能放下。 有乐的境界才能够了解苦， 有乐的境界才能了解苦， 了解苦就可以离无明， 了解苦就可以离无明， 离无明那就自在， 离无明就自在， 不然就不自在， 如果不是就不自在， 了解不自在那就是顺自在， 了解不自在顺自在， 众生最可怜的就是不了解不自在，找自在找不自在， 众生最可怜就是不了解不自在，找自在还不自在， 找不自在找不到自在， 还不自在找不到自在， 自在是在心里面， 自在在心里面， 那好，那我们有五个无分别所缘，现在分别所缘， 分别所缘， 什么是最重要的分别所缘？ 什么是最重要的分别所缘？ 第一， 第一， 我们的生命的根本是什么？ 生命的根本是什么？ 男中女中的分别，没有男中女中的分别，我们就不在。 男中女中的分别，没有男中女中的分别， 因为有男中女中的分别，我们就在了。 因为有男中女中的分别，我们就在了。 所以这个分别很重要。 所以这个分别很重要。 我们最执着就是这个分别。 最执着就是这个分别。 我们注意众生。第一就是平常注意是男中还是女中，是好看的男中好看的女中，是我们喜欢的不喜欢的，那这是我们的轮回。 平时我注意众生就是注意是男还是女，是好看的男还是好看的女， 我们了解轮回才可以了解解脱， 了解轮回才可以了解解脱， 了解不自在才可以了解自在， 了解不自在才可以了解自在， 要顺你的法门， 要顺你的法门， 净土跟十无量心就是了解不自在的法门，因为我们的境界不了解众生无量世界无量法无量，所以不自在， 净土四无量心就是了解不自在的法门，就是了解这个世界无量众生无量法无量，因为不了解所以不自在， 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是客观的佛就是主观的， 所以相信我们客观的佛才是主观的， 一些即使他们学佛法来批评佛法也有这种， 有居士学佛法去批评佛法， 因为他们已经有开始学之前，他们已经开始用小小分别的心， 因为学之前是已经用小小分别的心， 不愿意用无分别心， 愿意用无分别心， 所以看不到佛法， 所以看不到佛法， 所以他们回向佛法是这样佛法是那样，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pessimistic 悲观等等，是因为不了解， 所以会想佛法是这样，是这样，是好的，是不好的，是悲观的，是因为这样 不了解佛法是超越分别，这是真的佛法， 了解佛法是超越分别，这个是真正佛法， 用分别来超越分别， 用分别来超越分别， 所以这是你们的法门，用分别来超越分别， 所以这个是大家的法门，用分别超越， 所以无分别跟分别要一起修， 所以无分别和分别一起修， 一切女人，好看的女人，不好看的女人，好有福报的人，没有福报的人，有好看的人，不好看的人，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都是众生，都是有气，都是有他们的性格，都是 已经出生，都是在无烟的境界。嗯， 一切好睇又好，有冇钱啊，男女等等，所有人都系以出身有气系唔稳等等吓嘅一个冇分别个所缘嘅境界。 而且你注意众生，不是注意真的众生，你是注意你的心里面众生的影响，这是为师，这是大乘佛教。 所以你注意众生，不是真的注意众生，是注意你心里面众生的影响。 你所注意的好姑娘还是好人，他们已经不在，你不过你的心的影响，你就是继续思维。 你所注意的人好姑娘，她已经不在了，那但是她的影响还在心里面继续。 所以你的执着心，你的讨厌的心变成特别强， 所以你的执着的心、讨厌的心就变得特别强。 一定要这样思维，顺智慧， 一定要用嘅思维顺智慧。 所以第一分别迷中难处，第二分别圣人凡夫， 第二分别圣人凡夫。 圣人是因为他能够思维这个主观的心为假的， 圣人因为可以思维主观的心为假， 凡夫就相信他的主观的心就是真的，他的小心的分别就是真的，这个众生真的是这样，他就继续这样。 凡夫的分别是主观的心是真的，小的心是真的， 他是不好，所以他是练习不断的不好，他是好，他是练习不断的好。 他不好就是连续不断的不好，他好就是连续不断的好。 因为他对我不好，所以我一定要讨厌他。 因为对我不好，所以一定要讨厌他。 因为他对我好，那他真的是很好人。 因为对我好，所以一定是好好的人。 那我们多半就是这样思维， 大部分都是这样思维。 他对我好不是好，他对我不是不好，那我不管他，让他是，我没有跟他什么关系。 他没有对我好，没有对我不好，我们就不理他了，他死那么跟我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这样思维，所以很多苦。 因为我们这样思维，所以很多苦。 不可思议的苦， 不可思议的苦。 所以要合起来分别心跟无分别心， 所以要合起来分别心和无分别心， 这是智慧， 这个是智慧， 这是佛教的智慧， 这个是佛教的智慧。 因为我们相信佛教，一定要了解佛教的智慧， 因为相信佛教，一定要了解佛法的智慧。 真的佛法就是智慧学， 真的佛法就是智慧学。 那第三最明显的分别就是依照取， 第三最明显的分别就是依照取， 有善取有不善取， 善取恶取。 善取就是天人跟人， 善取天人跟人， 不善取就是动物、恶鬼跟地狱的众生。 不善取就是地狱、恶鬼和这个动物。 那他们也是众生，他们也有气，他们也有他们的心科，他们也是出生的，他们也留在他们的阴里面。 都是众生，也都是有气，都是刚出生的，都是有五蕴，也都是留在他们的五蕴。 因为他们的境界也是法， 他们的境界都是法， 因为他是心造的， 因为心造。 你相信大乘佛教所有的境界都是心造的，除了心以外没有什么真的境界， 除了心以外没有什么真的境界。 法只在心里面能够找到，在外面找不到， 只有在心里面可以找到，其他地方找不到。 我们是用方便来找法在心里面。 我们用方便来找法在心里面。 在心里面本来平等。 在心里面本来平等。 我们不平等，所以我们受苦。 我们不平等，所以受苦。 因为我们受苦，所以靠法我们可以学处理苦。 因为受苦，所以靠法我们可以学出离苦。 这是法的作用。 法的作用。 如果我们用如是用法，那我们可以超越我们的小小受苦的心。 如果是如实用法，那我们可以超越小小受苦的心。 不过要用智慧。 不过用智慧。 不然没有办法。 如果不是没办法。 佛教的地是在智慧。 佛教的地在智慧。 所以一定要用智慧学佛法。 所以一定要用智慧学佛法。 所以佛是说明中道是从真见开始，没有真见那就不一定是佛法。 但是说明中道是由真见开始，没有真见就不是佛法。 有真见才能够正思维。 有真见才可以正思维。 才能够如法修戒修定。能够解脱， 先系如法修戒定同埋戒掉。 阿弥陀佛。那，但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我已经有讲过一个半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十五分钟，休息十五分钟，然后先我领导你们怎么学，大概，一个小时，OK， 好了，好， 先休息， 先乖，从自己到三个不动样的所缘，过乖先知，然后过大先知， 从自己到三个所缘扩大限制，破坏限制，然后就扩大限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大众可以起立。八十。